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加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请听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呀比我还小3岁，那年23、4岁。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啊，是7、8个月以后的事情了。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50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呢，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10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啊，包括印马3厂、10工农场、4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青农场、高台农场、加边沟农场等等。加边沟农场呢，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合农业生产，这次啊，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加边沟以外啊，其他人员呢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加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啊。在加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加边沟的时候，我们每个月吃40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30斤，转年又减到26斤。迁到明水以后，减少到每天7两，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的2道山水沟里边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呢，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船子，所以只扇了一些树枝、灰棚、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啊，都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10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右派们迁移明水前的2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呢，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加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呢和他呀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新天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以后，住在西边的1道山水沟里边。这道沟比厂部所在的东沟要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6、7米深。我们组10几个人呢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 我们的窑洞套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厘米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啊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呢大约有一米四五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是得弯腰。加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啊，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的工作呢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不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有可能啊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溪县的石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15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加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呢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加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厂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啊，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边挨十日，或者呢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儿，料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呢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草籽呢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袋。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朝崇文的右派掏粪袋，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袋的大，比骆驼粪袋的小的草蛋袋。骆驼粪蛋袋你没见过吧？骆驼呀身材很大，但是排泄的粪蛋袋呢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了，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怂。哎呀，人的肠胃啊跟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边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11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比较健康的人呢也急剧的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和魏长海呢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啊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我嫌他积极的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跟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边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壮田，这壮田左近的鼠穴里啊地鼠呢在他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的谷穗和草籽。后来呢我和那两个人呢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没有力气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他的粮仓，要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的话，这地鼠啊就 就把粮食都转移走了。魏长海呢，也就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心怀触涕的反思。系列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到了十一月中旬呐，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呢，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的在死亡线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么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这肉啊却是瓷似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呢，常来找他，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跟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据我所知，那两个人呢，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加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啊，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呢，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明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啊一块儿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十一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椒根儿。这个辣椒根儿啊，是一种多年生的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差不多一扎长短吧，细的呢跟香火头似的那么粗细，煮着吃啊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要是生嚼呢可就辣嘴了。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呢都是搞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脸盆来煮着吃，他们呢却要在沟里边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了，吐着吃。喊过之后啊，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啊，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司机才呢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定为右派，58年到加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 遇到不平的事儿啊，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呢，在右派里边口碑很好。听了我的反应，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呀让我跟他去看看。我跟着他走到了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呢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呀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附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头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呀？”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呀，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呢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了，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呢，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司机才问我：“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窗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子就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四，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看了，我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楚了吗？”我说：“看清了。”司机才这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啊，你当他们煮的什么呀？他们煮的是内脏啊，是人的心肝肺。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 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一物。王一物呢，原来是天柱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嘉宾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就有新的言论，他说嘉宾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所以啊，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呢，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身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小腿肚子上的肉也让人剃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儿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的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法子吧，得制止这种行为。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让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我说